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班。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早上跟你见面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我们这个昨天获了一奖，爽到现在还在激动啊，然后刚才把我们这个番号都报错了 对，昨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去年我们新时代新作为这个青年榜样访谈节目的一个融媒体的二等奖，是由北京市文联发出的啊。 哎， 这也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新媒体和融媒体这个形式上的这种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的一个鼓励吧。 对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一下领导，感谢一下我们自己，最重要的要感谢一下啊，一直支持我们的听友、网友、小伙伴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啊，再说一遍，我们昨儿获二等奖啊，获二等奖。然后大家要想看一下我们这个二等奖的这个节目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现在啊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啊，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来收看一下我们，然后在北京时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另外啊，还有。在斗鱼搜索5028149，关注小文老牛了，就是我的直播间，我这能打赏啊，朋友们，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后半个时段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悬浮青年这个新的标签 啊，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悬浮青年。然后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这个火锅界的实干家啊，度娘火锅的创始人，来聊一聊他的餐饮创业的经历。也欢迎小伙伴们一直耐心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啊，21到31度，虽然这个已经立秋了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暑伏还是这个热气没有完全的散去啊。 嗯， 希望这个出门的小伙伴们啊也是注意这个防晒。 哎，对，但是呢这个一早一晚啊已经能感觉到有一些凉意了，所以说、 这个温差已经起来了。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有点这个怕冷的，尤其是女孩子们啊，然后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件外套啦。 嗯，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最前沿。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活力最前沿，我们同样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周四早晨的一些知识讯息哈、知识资讯， 没错， 我们来大家学习一些新的东西。首先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角度， 新的角度 是对外向性格型的人的研究。 嗯， 说大家对外向性格的人呢有四个常见的误解。我这身边感觉因为这个做传媒的哈，外向性格的人还挺多的。 哎，还挺多的、你反正这个职业 的，比如我身边的这名小文 啊，小文，哎，你觉得小文是外向的性格吗？ 小文还比较外向吧， 是吗？ 嗯 啊，其实小文生活当中特不爱说话， 特内向是吗？ 也不是特内向。 哎，我发现我身边就是我觉得外向的人，经常我跟他们聊这个话题，他们都会说你看错了，其实我特内向。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对外向型性格的人确实是有误解的啊。 哎， 那人们常常会将外向性格的人呢联想到这个 Party Queen。Party King 对吧，就是说像这个派对王子 啊，派对王子， 派对女皇，对吧， 社交小达人， 对对对、总是把这样外向性格的人呢想象成这个人群的焦点。但是心理学家艾伦亨德里克在美科学美国人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我们四个对外向性格的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呢，说外向者的朋友很多，但都是泛泛之交 啊，泛泛之交。 我们经常会对外向型的这个、性格外向的这个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们有很多朋友哈，但是感觉这些朋友似乎都没有深交。那为什么外向的人看上去朋友很多呢？2015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一项研究认为，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外向者更愿意发起社交活动、就是他一般都是这种社群中这个组织者啊，我们说叫群主，对吧？ 嗯，对 对, 对, 对 啊，都是张罗的人。 对， 然后呢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哎，他就是喜欢社交，对吧？另外呢，外向的人更容易认识跟自己相似的人，就是交朋友特别的轻松。 嗯， 当他们的人际关系有了交集之后呢，社交圈就会加倍的扩张。那发表在《人格研究》杂志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外向的程度跟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啊， 也就是说呢，人际关系的质量不能用来作为一个人是否外向的指标。每个人都会有几个密友以及一些泛泛之交，只是数量略有不同。 嗯，对，这个第一个误解就是外向者的朋友很多，但都是泛泛之交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大家生活当中1天24小时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对吧？我要刨出这个吃饭呐、睡觉啊这样的一些时间，那你剩下的时间你是不是还有工作，是不是要照顾一下家人，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分给朋友的时间那就是极度有限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再会选择跟哪些朋友，为什么会跟朋友们在一起，那就显得很重要了。 嗯 啊，对吧？那你比方说啊，我就有那么几个铁哥们儿，我就三五个，我这铁哥们儿能够满足我各方面的这生活当中给我提供的一些帮助啊，他们也很乐意跟我在一起，衣食住行，那我是吧？ 朋友不是一般都是解决心理问题的吗？ 啊， 这个应该是伤春悲秋，或者说这个喜怒哀乐，怎么是衣食住行呢？ 不是朋友朋友不是用来互黑的吗？对吧？我今儿那个没钱了，你是吧？你来借我点钱，是吧？哎，你们家晚上吃什么？我去蹭一筷子。 嗯，所以每个人对朋友的需求真的是不一样的。 哎，对， 你只要说我这个。就是我所有现在有的这个朋友的数量能够满足我对于朋友的所有需求，可能我就不会去主动的再去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了。 对对对，没错啊。所以说我会说嘛，比方说啊，咱就说的现实一点，是吧？哎，我有一帮好哥们儿，对吧？能够满足我的心理需求，好家伙，就是我们跟亲兄弟一样，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对吧？满足了我的心理需求。那么在生活上呢，对吧？比如说我们哥儿几开公司，或我们这个马上要上市，这个业绩特棒， 中国合伙人呢？ 对，中国合伙人，对吧？然后这个就是那种感情，知道吧？对吧？那我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其他的，那就是有工作就说工作就好了。那么没有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哥几个在一块儿待着挺好， 嗯， 是不是？ 确实是。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性格外向的人的第一个误解哈，说的就是觉得这个外向的人有很多朋友，但都是泛泛之交。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性格外向的人呢，也知道自己就是能够指望得上的，就是这几个密友。 哎，对喽。然后啊，接着我们跟大家说第二个误解啊，第二个误解是外向的人呢，能通过社交给自己充电。啊，我们还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外向的人呢能从社交当中获得成功啊。不过有研究就证明了啊，不管是外向还是内向，在合适的环境下呢，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交带来的一些积极作用啊。就是刚才那位科学家亨德里克森说，内向型的这个社交的朋友们更容易心累啊，但这并不代表社交就是一种折磨，也许他们缺的只是一种让自己舒服的交流方式。 我身边还真的有特别多就是社交恐惧症这种内向型性格的人、 嗯、 然后每一次他们说去参加一个这种大型的活动啊，或者是同学聚会，都觉得回家要安抚自己很久才能够从这种、嗯、从这种社交的热度中缓过来。 嗯嗯 啊，然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发现说外向型就是喜欢社交的人会为社交所累啊，这个也是我们对于外向型性格的人的一个误解。 嗯，对。然后就这个的咱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场，你刚才说的那个场景是什么来着？ 嗯，就是去参加了一个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社交活动，然后回家之后叫慢慢的疗伤的感觉。 慢慢的疗伤， 嗯 啊、哦，那这个哎，你刚才是不是说的同学聚会还是什么？ 会有同学聚会，对 啊、哦，嗯，那这个其实也还可以分开说，那就是同学聚会，那我们还可以归到熟人的社交里。 嗯， 那么比如说我参加一个完全陌生人的 嗯 这种社交场合、嗯，这种两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对吧？那么我们说这种，如果说这个陌生人的社交啊，我第一次去，那这个其实很好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 嗯、 大家可能都会带有很重的防备心。 嗯 啊，那么这个防备心，首先可能自我保护意识这种感觉，可能首先就会让你觉得会有一些累啊、 嗯， 然后其次呢，交流的内容那是另外一个层面。那么、 嗯、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大家啊，就是毕业之后很多步入职场工作的朋友们，大家同学聚会有的时候也挺尬的，你觉得有没有？ 挺尬的，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目的都不一样。 哎，对喽。 而且确实，原来大家在一个班里啊，觉得好像大家的起跑线 都差不多， 其实千差万别 啊，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有的时候， 对呀、啊啊。 然后这个同学聚会呢，有很多人又带着另外的一层目的，比如说我去炫个富，对吧？ 哎，对， 我去 秀个老公， 秀个孩子 啊， 嗯， 是吧？然后这个比如带块表，然后带块什么，这带项链什么的，好， 所以就让同学聚会有点变味儿了。 哎呦，和在那儿、啊、就使劲在你面前。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对不对？你说啊，是吧？然后你说这个，啊、 那肯定心累呀、啊，对吧？ 对吧？ 你 心累吧？ 嗯， 就是大家同学聚会的、这个， 就把聚会变成了一个赛场，那能不累吗？ 对，干嘛呀？对吧？ 嗯、 这个生活呢，幸福，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 标准， 一杆标尺，对吧、 嗯？ 然后你就是，我就安安静静的。那比如说内向的朋友们，那么可能更多的参加同学聚会是为了。啊，寻找一种青春的回忆，当年的一些感觉。 嗯， 但是那你去了之后是吧？你哥们姐们就你不是秀孩子，就什么秀包啊、秀车呀、啊、秀老公啊、秀这秀那的，是吧？你那指定会累。 是的， 对吧？ 嗯、 啊，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社交型的聚会的话，那性格外向的人也会感觉到心累的啊。大家对于性格外向的人，就是但凡参加这个社交活动，都是给自己充电，这也是一个误解。那第三个对性格外向的人的误解呢，是说外向的人不会产生社交。焦虑，那亨德里克森也说呢，说社交焦虑来自于总觉得人人都能看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害怕被别人评判或者拒绝的心态， 嗯、 它并非是内向者的专享、啊嗯。 哎， 很多外向者的人也会为社交所累。 对呀、啊 嗯， 啊，外向的人因为，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他会参加的很多社交场合之后呢，啊，然后都会遇到可能。不同阶层不同职业 嗯 啊然后也会像刚刚爽说的不同目的的人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自己再有目的的话 嗯 你想想是不是俨然就是每一次参加一个聚会都好像比如说什么跟那种就是探秘闯关 嗯 啊叫家伙好就跟那个盗墓似的 嗯 啊 总之是这个外向型的人产生的这个社交焦虑估计会隐藏得更深哈、 嗯、 更容易导致这个内伤对吧、 嗯、 对这也是咱们对外向型性格的人的一个误解、嗯、 哎对然后第四个误解啊这个四个误解外向型性格的第四个误解就是外向的人不需要跟自己独处亨德里克森介绍说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说人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演讲等外向活动啊，这些活动的时候，通常会在3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疲劳的症状，而且人越多越累啊。他说高强度的社交之后呢，谁都需要休息，这不是性格的问题，就好像综艺主持人在台上热情开朗，私下却很安静低调一样，对吧？ 就像我们很多的广播主持人，对吧？这个一上广播台了，对吧？ 对喽， 就特别的嗨。 对， 其实呢，一关掉话筒就特别的内向。 对，我跟你们说啊，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你看每天早晨啊，我们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啊，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北京广播，在北京听广播，我是孔二，对吧？我跟你们说，当我一下了节目之后啊，哎呦，我那气儿就泄了。 就有点心累、 啊、 是吗？ 就有点心累，对， 就感觉把这一天的话都已经讲完了，讲差不多了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 嗯 啊，我们除了要做好节目陪伴好大家、 嗯、 每天给大家精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身上还有其他很多的担子的， 嗯 啊，我们还有创收的担子的， 我们还很需要独处，对吧、 啊、我们很需要独处的，我们很需要可怜和同情和关照的。 总之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外向型性格人的4个误解啊，也希望我们这个可以关爱身边的这个外向型性格的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外向型的性格的人特别的强，对吧、 哎、 然后他就可以完全消化就是他遭受到的所有的这种不好的心情或者这种元素、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一样，我们不仅要关心这些内向的啊，容易受到这个内心冲击的这些小伙伴，对于外向型的性格的人呢也要关怀，对吧？ 也要关怀。 嗯，好吧，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特别符合这个外向型性格人的歌曲哈，来自陈奕迅的《浮夸》。 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存在吗？ 言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跟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早上好，我是孔文。这个是我平常正常的状态啊， 就是被误解， 现在是非正常的状态、啊、 被误解的外向型性格的人， 被误解的外向型性格的人。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上的知识资讯哈、 哎、对，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建议，是经济学教授给年轻人的五个建议。 经济学教授 一听经济学教授以为要教我们怎么理财啊， 怎么赚钱 啊，但确实说的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经济学教授刘守英发表了演讲，他建议毕业生呢要增进个人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刘守英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学生们提供了五个建议。那第一个建议呢、哎、是说要有理想，但不是理想主义。哎，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刘守英认为呢，理想是一个好东西，理想其实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树立一个标杆、嗯、它可以让你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不放弃，让你心中有一份坚守。而当你心中有了这个高地并且一直捍卫它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比别人高出了一截儿、 嗯、 但是呢他也建议说不要脱离现实进入到复杂的理想主义里啊，同样也不要进入这种形式的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 嗯、 以及不要走入极端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啊。 哎啊，这第二个建议呢，用机会而不是成本给自己定价。刘守英就发现他说多数人的计较往往是从成本出发，比如付出的与得到的不合算就开溜啊，哪儿挣钱多就往哪儿跑，这些选择都没错，但确实啊是在这个现实约束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但刘守英提醒学生啊，在计算成本的时候呢，一定要加入机会的变量，有时候人们当前放弃掉的东西可能是未来的机会损失。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啊，你在这场马拉松当中能跑多远取决于你的机会，这些机会会有许多啊，是你在自己计算成本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排斥掉的。人的一生当中，价格是由机会决定的，你对机会的考量就是对你人生的定价。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机会成本哈、 哎、 把机会和成本放成一个词儿。他说的是呢，就是说你花的这个时间和你花的这些金钱，如果你去做别的事情可能实现的一个最大化的价值。 嗯， 但是有的时候呢，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哈，我觉得就是值得推敲的。 嗯， 嗯， 嗯， 因为也有可能你在这段时间什么也没做，对吧？ 嗯 啊，所以不要把自己这个投入的成本就是 太用这个成本去给自己定价了啊，要更看重机会。那第三个经济学教授给我们的建议呢，是对认定的事情一定要较真。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做的事情当真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这个凑合和将就的习性。 将就。 那刘守英也认为呢，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样，选择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儿，认准了就义无反顾，一股脑的扎进去。 哎，等会儿啊，就是对认定的事儿一定要较真儿啊。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你说较真儿还是不较真儿？ 两口子过日子当然不较真儿了， 两口子过日子不较真儿是吧？凑合过吧。 因为你认定的是这个人，所以你就不能较真了。你不能说我就认定这件事儿啊，这个洗完碗必须得放在哪儿，必须得把水沥干净。你不能是认准这件事儿啊。 哎呀，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你看我这没结过婚的人，就是没什么经验。这个第四个建议啊，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第四个建议，第四个建议是这个伎俩和计谋会破坏你的竞争力。刘守英说呢，在竞争当中啊，一定会有耍小聪明的人，或者是靠伎俩取胜的人，人们经常会抱怨或者是愤愤不平啊。刘守英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在机会上存在不平等，但在认知和行为上，他给了学生们一些修正。一是你认定的人不如你，可能存在评判上的误差啊，一个人到哪一步一定有他独特的能力，对人的能力的评判一定要多维度。二是靠计谋或者是伎俩，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但很少有走得远的。三是呢，如果你选择靠伎俩或者是计谋去竞争的话，不一定能够取胜。更要命的是，一旦你用了这样的方法，就会矮化自己，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变矬了。 那最后一个建议呢，是说眼界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哈。当你对世界和新事物越保持好奇心，对人世间的种种越包容，你吸纳的知识和智慧就越多，你的眼界就越开阔，那你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办法就越多。刘守英也给学生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哈，说不管有多忙，都要坚持读有价值的书，不管有多自信，都要关照世界和现实，不管身处的环境多复杂多世故，都要保持独立客观的眼光。这是经济学教授给大家的一些我觉得偏哲学的一些建议啊。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启发吧。 希望对大家有启发吧。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可以了。 寂寞攀附在等过的门，裂缝在时间的河，爱与恨总是一线之隔，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我们一路停停走走，越来越不知道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跟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的房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我们，然后也可以在斗鱼搜索5028149，小文老牛了，是我自己的直播间哟。 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知识类的讯息啊，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外向型性格的人， 哎， 也聊了聊经济学家给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研究，说的是这个成功的创业者他们的一个画像哈。 画像， 大家很多人都会去了解这种就是很年轻成名的这种 青 年 才 俊， 哎。 但是呢，这个有研究表示啊，说成功的创业者往往是中年人， 中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但是。 嗯， 你看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 嗯， 20多岁的时候创立了改变世界的公司，这怎么说呢？ 嗯，这怎么说呢？他分析，经过分析测算啊，说这个风险投资机构在持续的押宝年轻人，就是给年轻人的项目，比较容易给他们这个投资，对吧？那媒体和大众呢，也会去追捧那些年轻又成功的创业故事，致使这些很年轻的创业故事变成了标杆，变成了尽人皆知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这种误解。但是如果你是测算这个大数据的话，对吧，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管理学校教授阿祖莱，他和团队发现呢，大多数成功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创业时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也就是说呢，成功的创业者往往是中年人而不是年轻人。而阿祖莱教授呢，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也说，他说这个分析了近年来美国所有的商业企业的创始人年龄，发现创办企业时的年龄平均是42岁啊， 好家伙， 嗯 啊，已过 四十不惑，是吧？ 是的， 以过不惑之年。 嗯，但是呢，这些企业呢，都是一些这个中小型企业，比如说这干洗店和餐馆啊。 哦。 然后呢，他们又使用了一些指标，筛选出了更接近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情况，发现那个高科技创业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呢，也在四十岁出头。 哦，也在四十岁出头。 嗯。 啊，这些行业呢，都是什么样的行业呢？啊，这个高科技行业。还有这个像什么 IT 呀、啊、媒体行业呀、啊、还有像什么石油天然气呀、啊、生物技术啊，这些看起来之后比较传统的行业，就是比如说像石油天然气呀、啊、这些行业，生物技术这些行业创始人的年龄会更大一些啊、 嗯、 这个数据显示到了是47岁。 嗯，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 这个确实不符合咱们之前 哎 就惯有的一个认知哈、哎。 对对对，反正平均了一下嘛，大概就是40岁左右、 嗯、 啊，创业最容易成功。 嗯，然后呢，这个研究也指出说，年长的人呢，他创业的成功率要高很多。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拥有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没有相关经验的创始人相比呢，那些拥有3年以上同行业经验的人，他们创办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公司的可能性要高出85%。 哦， 这个成功率高多了啊。 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风投们更倾向于投资年轻人呢？啊，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对吧？来，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有两个原因。 嗯、 刚才这个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先把这个事儿先给大家说出来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啊，这个我们去大家创业的时候找投资，哎呦呵，我见投资人什么之类的，哎呦我这。对吧，你那个时候会给他心里有一个过高的预期，为什么、 嗯、 因为你想获得他的认可，拿他的钱， 嗯， 对吧？但是啊，这个时候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啊，有时候其实风险投资者他们的这个 他们也会动他们的脑筋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有一些风投机构啊，投资人、 嗯、 他们的想法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错的， 嗯， 哎，有的时候也是错的。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需求，因为呢他们是想用这个最少的钱最早的阶段来获得一个最大的一个投资的收益、啊、所以说才会投那么多的年轻的创业者、 嗯、其实说白了就是觉得年轻的创业者这个项目比较便宜 便宜，然后这年轻的创业者穷，对吧、 嗯、 年轻有干劲儿， 嗯， 对吧？那就赌一把呗， 嗯，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这给咱们的这项目这个钱呢，啊，也不是特别的多， 嗯、 啊，因为项目不成熟嘛，可能在天使轮啊、种子轮，对吧？ 嗯， 都不是特别多。 是的， 啊、这个小算盘打的。 嗯，所以这条消息，我觉得给大家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莽莽撞撞的、就冲动的就创业了，觉得我这个成名要趁早，哎，这也是一种思路，对吧？创业要趁早， 哎、 但其实这个年轻时候创业的这个失败率还是挺高的， 对，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嗯， 比如说你打算在某一个领域去深耕啊，那最好呢你在这个领域里就是做多种多样的这个工种，比如说你也做过管理人员，你也做过一线的这个业务员， 嗯， 你也了解他后台的一些这个就是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内在的一个逻辑， 嗯， 我觉得哎，等到积累了3-5年，这个5-6-7-8年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创业的好时间了， 嗯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进的是搜狐鱼评的泽地啊，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好，泽地你好。 Hello， 哎，泽地能听到吗？ 啊，我们现在和泽地的连线是啊，好， 泽地， 哎， 对，我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我们吗？ 嗯，可以听到，泽地，你说。 可以听到泽地。 Hello， 可以听到吗？我是。嗯，好的，好的。刚才我有听到，我刚才有听到主持人在聊这个创业的话题啊，然后这个马上临近9月，这暑期也要结束了。我觉得创业除了经验之外，还要这个英语会比较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推荐呢是美国的电影和剧集，然后用这个愉快的方式让大家英语更加熟悉一些。 嗯， 对，所以首先呢想推荐呢就是即将在8月24号，也就是明天上映的这个漫威的电影，叫做《蚁人2黄蜂女现身》。 这个蚁人二呢是介于，如果对这个漫威宇宙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也了解到了，它是介于复联三和复联四之间的这种过渡的故事。然后当时的时候，这个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中嘛，我们看到各位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共同的来对抗灭霸。但是呢，有人会想说，那蚁人跑到哪里去了？好像我们只是在最后的这个彩蛋看到他一闪而过。然后这部片子呢，就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当时那个时候蚁人去做什么了。然后这部蚁人二呢，延续了漫威英雄电影一贯的这种风格，然后总体而言呢是这种轻松活泼的。然后其中呢，蚁人和黄蜂女并肩作战，然后共同对抗这个反派幽灵。然后每段人物关系在这个里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升华，因为跟其他的那些超级英雄可能不太一样的是，蚁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没有经过什么基因上面的变异，然后所以呢，他身上呢会有一些会让观众有很强认同感这样的矛盾，就是心理矛盾的地方在。然后比如他一方面呢希望努力的成为这种普通人，然后在普通的世界工作，就成为普通世界的一份子吧。然后但另一方面他又是超级英雄，然后他可能是需要去真正的去跟坏人做斗争。就是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人物关系之外，其实高科技也是这里面的一个超级的看点。因为蚁人二里面呢会有很多我们之前不熟悉的有点怪异的那种高科技出现，然后这个蚁人和黄蜂女这种可以变大变小的特质，然后甚至极致到这种量子领域，都为本片增加了很多具有观赏性的这种视觉体验。然后而且呢到了这个量子级别，然后时间然后和空间都毫无意义的这种量子领域，也会是之后即将上映的比如说惊奇队长啊或者复联四里面重要的线索。然后所以呢，无论是说喜欢漫威超级宇宙漫威超级英雄宇宙的朋友，还是说就是想体验一下好莱坞视觉大片效果的观众，其实都不要错过这部明天将上映的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刚才的电影感兴趣，但是我现在为大家推荐的这部美剧的主角，我肯定他们是超级喜欢刚才我说的这个漫威的这个超级英雄系列的。然后就是呢，从2007年开始开播的美国情景喜剧，可以说是一个现象级代表作。然后呢，在全世界拥有超高人气的长寿美剧叫做《生活大爆炸》。我们《生活大爆炸》第11季呢，现在正在搜狐视频进行独播。《生活大爆炸》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然后主要讲的就是四个有社交障碍的物理科技宅凑在一起，迷恋漫画呀、影视啊、超级英雄系列、星球大战系列，然后和普通的这种非学术女孩，他们的邻居 Penny 在日常互动中呢，因为认知上面的差异，产生了各种各样特别搞笑的内容。然后也是通过，我觉得通过这个生活大爆炸，才让极客文化让所有的人知道，然后我们也突然会觉得那些陌生而且觉得不明觉厉的科学知识，原来好像特别有趣。然后而且呢，我觉得原来我们完全不熟悉或者有点怪异的科学家，其实他们也是很可爱的。所以呢，这个到第11季之后，四个这个科技宅男他们逐渐也进入到了自己新的人生阶段。然后在第11季里面最重头戏的应该就是谢尔多 Sheldon 和他的女朋友艾米的这个婚礼。然后我们就是很期待说不通人情世故的这个 Sheldon 在第11季的结尾，却靠着这种完全直白啊、质朴又感人的这种表白，成为了这个最会讲情话的理工男。而且呢，就是他们的那种爱情也会让大家会向往，所以喜欢《生活大爆炸》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个搜狐平台观看这种高清的第11季的《生活大爆炸》。 谢谢泽弟，谢谢，非常感谢，很丰富的内容啊！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小伙伴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啊，在这个好好的娱乐一把。好，谢谢泽弟，我们下周再连线，拜拜。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孔文啊，欢迎大家回来。这个上半个时段呢，给大家准备的最后一条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情，这条消息啊，然后我们给大家 说的是这个创业成功者往往都是中年人。 中年人啊，对，那就怎么着，别着急呗。 别着急呗 啊，多积淀。对，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来 先成家后立业。这不是刚好人到中年吗？对吧？ 先成家后立业，还是三十而立是吧？三十而立，然后这个成家到40就不惑了。什么老婆孩子啊，这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开公司了， 可以开公司了。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还要有，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们，我要给大家提醒。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重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别躁得太狠。喝酒啊，熬夜呀。对吧？因为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感觉有切身体会啊。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别把自己给躁得太狠了。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哈， 说 的是让生活变得有条理的5个思考习惯。我们都说一个人家里的样子其实就是他心里的样子，如果你的家里特别乱的话，说明你的心里也是一个乱糟糟的人哈。那如何让你的家里变得有条理呢？其实你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思想，这呢就是这本书里主要的一个它的一个出发的原则吧。这本书呢叫做整理生活，从整理内心开始。 哎，够鸡汤了啊！ 你就说他说的哪没有道理吧？ 是吧？你不是你我也知道啊，对吧？就是起码在我看来， 但是整理内心比整理这个家更难，是吧？ 对呀，那起码在我看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呀。那比如说，我要重新开始一项认知的话，我要做一个决定的话，那都是从内心出发的呀。 有道理， 对不对？ 但是因为在前几年对于这个家居整理啊比较这个火热的一种这个说法是说我们叫断舍离。但断舍离呢其实有表面的断舍离和内心的断舍离嘛，对吧？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只学到了标没学到本，就断舍离就是扔。扔东西。扔完了再买。是吧？ 对。就是你知道现在10点读书的这个就是它的价值。 一篇文章是吗？ 就这个公号你知道吧？ 上亿 啊。对，就是反正大概是那个体量的啊。那我们这个要不天天跟大家聊这些，我们做一个八点青年说 可以啊， 对吧？是吧？然后他们叫10点读书，我们叫早晨早8点，怎么着？8点开始打 八点听书， 八点听书。对吧？可以的吧？ 可以， 而且是我们擅长的。 是的 啊，对， 等到中年再做。 等等，不，那不成，那时候指不定这个微信公众号都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一变化，那都不一定了。对吧？ 早上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新书的新的理念哈。那这本《整理生活，从整理内心开始》呢，也是提出了一些要从思维和思考的习惯上做出的改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作者阿曼达，他提出了一个叫 Flow 法则，也就是呢，这个流动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把自己的家想象成鲜活的、能呼吸的有机体。同时呢 ，Flow 也代表了4个步骤，分别是原谅你自己啊，舍得清出去，整理留下的，以及持续的清理。你可以通过这4个步骤来整理各种物品。 4个步骤啊。然后第二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要放慢节奏。阿曼达认为呢，说我们家里堆积的东西啊，和当今的社会快节奏有关啊，商品生产的速度是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把它们买回家，所以在消费的时候呢最好是把节奏慢下来，对吧？这个让我想到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快消的服饰，对吧？衣服都挺便宜的，也不贵，对吧？然后款式也都很好看，那大家买的时候，你就比方说这夏天了是吧， 咱就买白 T 恤， 嗯， 买这黑 T 恤就很简单，嗯，然后大家穿着也舒适，对吧？ 这也是最经典的搭配。 对，最经典的搭配。但是有的时候呢，哎，便宜挺好看，没事，我买很多。 嗯， 但是你买了之后呢，好像家里就一大堆黑 T 恤、白 T 恤。 这都是营销的这个套路的牺牲品 啊， 对吧？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节奏，包括整个的生产线呀，这个物流啊、供应链速度和节奏太快。 嗯 嗯， 对啊。 那阿曼达提出的第三个这个可以整理家的这个新的思路呢，是你要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家里的空间。 嗯， 说我们对家里太熟悉了，导致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些情况熟视无睹。阿曼达建议你仔细观察家里的每个地方，就好像第一次来到这里，或者你可以让某个带着真正意义上的新视角的人来帮助你观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 也就是呢，你自己看这些自己的老物件哈，都觉得挺宝贵的，舍不得扔。可能这个旁观者清，对吧？你找个朋友来家里，他就觉得全破烂全扔了吧。 对， 嗯， 对对对，给生活做减法。 嗯 啊，然后第四点啊，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嗯， 就是了解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嗯， 阿曼达说呢，说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该保留什么，以及该放弃什么。说有时候啊，我们需要放下那些代表着你过去的某些物品，虽然这么做呢会让人有些伤感，但是到最后呢，当我们真正生活在当下的时候，而不是企图活在我们的过去或者是幻想当中的未来的时候，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嗯，确实，在外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还需要从了解自己的内心开始发生这个改变。 哎， 那阿曼达给出的第五个建议呢，是说你要给家里的储物空间设置界限，所有的物品呢都有需要存放的地方，但是这些存放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啊。有些人呢，可能这个空间有限，堆不下了，就只能堆在外面了，对吧？ 嗯， 堆在这个非储物空间。 非储物空间。 那当物品超出了存放空间的界限时呢，一定要加大清理的力度。 嗯， 如果存储空间已经透支了，除非你还能够再清出去一些，否则不要增加新的东西。 嗯，对，我说一现实的问题啊，就我们家， 嗯， 我身边发生的事儿。 嗯， 对吧？你说我们邻居，我们街坊。 嗯。 啊，这个 一般好像年纪越大的人啊，他这个老物件留的越多，越难断舍离， 对吧？ 嗯， 我们家那楼道里就是那这个对门街坊， 嗯， 小朋友那童车， 嗯， 哎呀，这个童车是今年一辆，明年一辆，就过道里全是堆满了童车， 停车场， 哎，停车场， 嗯， 啊，然后呢，这物业也不好意思管，你说我跟街坊也没法说，就是我每回过的时候吧， 嗯， 我都得侧着过，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 这事儿就。你这送他一本断舍离的书呗？ 啊，我送本书是吗？啊， 说你要改变你自己。 啊，行吧。 确实现在这个小朋友的东西更新换代的太快了， 啊， 有的时候需要家长去帮着小朋友做一个断舍离，不要让小朋友处在这种要什么都能够很容易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的环境里。 啊，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嗯， 他没有这种说我有一个目标，我想要一个什么礼物，或者哎呀我表现的好了我才能够得到什么 啊。你说 像咱们小时候了， 对不对？ 你让我们比方说啊，我这本断舍离如果起作用了， 嗯， 对吧？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准备把这个车清一清，然后孩子奶奶出来了，哎呦，这可不能动啊，破家值万贯呢，啊， 搬家， 我搬家呀， 对呀， 我的天哪！ 好的，我们上半个时段来带给大家的这个知识资讯已经马上要快要接近尾声了，在接下来的青年会客厅，我们会迎来今天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他也是这个叫火锅市场里学历最高的实干家，我们来期待一下度娘火锅的创始人郭琦，我们待会儿再见。送给大家一首《不如承诺来的简单》。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青年说节目。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还可以在斗鱼搜索5028149关注小文老牛了，哎，就是我。 每次都给自己做广告， 我这贯口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邀请到的是一位重量级的哈，这个创业者， 哎， 也是我们这个创业界的一位实干家。我来介绍一下郭琦，他是度娘火锅的品牌创始人。欢迎郭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两位主持人，大家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在这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这里和大家相聚。 嗯， 郭总这声不错呀。 挺适合干我们这行的， 是吧？ 是吧？那少说转个行好了哈。 这郭总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儒雅哈， 没错， 一看就是这个我们叫高级知识分子创业这种感觉，对吧？ 哎， 其实刚刚在郭总来之前，我和小文在聊哈，就说这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是说创业者大部分成功的都是中年人，平均年龄在42岁左右。 嗯、在对40岁、 嗯。郭总，你认同这个吗？ 这是看这个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定义到什么什么样的，可能要很高的可能就那样，但是可能起步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的，甚至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吧。 嗯， 哦， 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嗯，那就是说可能在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做的这个有鼻子有眼，然后被大家关注到，然后其实 在之前很早就开始， 应该是这样的吧。 嗯，这个在北京的小伙伴应该都听说过度娘火锅， 听说过 对吧？这个可能不在北京的，哎，现在你们是在除了北京之外的也有店吗？ 也有，远到在西藏拉萨，我们有店。 我天哪！ 前两天还有个朋友说，哎，我在拉萨看到你们的店了，然后我说赶紧尝一尝。 那不是山寨的啊，是正牌的度娘火锅， 对对对对， 确实是 拉萨 这个遍布了大江南北啊。 嗯、 这个度娘火锅，应该说在这个火锅这个餐饮业中，确实是一个标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和一个一个品牌吧。 对，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好好的和郭总一起聊一聊他的创业的故事。 嗯， 那首先呢，上来呢，我们每次跟创业者聊哈，都会从他这个大学的时候开始聊， 从根儿上开始聊。 刚才郭总说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哎，我知道郭总应该是这个餐饮世家，对吗？ 对，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太太家这边就是很早就在做餐饮，所以小的时候也就接触很多，算是在饭店里长大的这样的感觉。 嗯，所以说有这种创业的基因，有餐饮创业的基因。 嗯 嗯，但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郭总的这个学历哈，他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博士，清华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管理咨询师，这样的高学历。听上去让我觉得，哎，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学历的人，他可能去做一个创业，我们会说做一个高科技的创业， 嗯， 做一个互联网，对吧？ 对， 做一个新科技的企业，嗯，为什么还会去做一个这样门槛比较低的餐饮业呢？ 其实餐饮业门槛似乎是比较低啊，也有很多人跨界在做餐饮，但实际上是低门槛，但是迈过去这个门槛以后，你会发现前面是一堵墙， 嗯， 把它做好真的很不容易。我来做餐饮，其实原因当然有家里这方面的原因，所以会比较熟悉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呢，我自己很看好这个行业。 嗯， 特别是它是一个普通人大家都可以进入的行业。 嗯， 然后呢，又由于连锁啊等等这样的模式，它可以把规模做得很大，也可以做成一个很大型的企业。同时呢，又跟国际民生息息相关，几乎很少受经济周期和其他的波动的影响。 嗯， 所以说呢，又可以实现梦想，然后又可以很好的去给大家一些满足，然后你做什么你就看得到。 嗯， 你今天做一件努力，明天客人就会为这件事儿开心。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业的空间和梦想。那么多人现在都在跨界做餐饮，包括很多明星，也说明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多的魅力。而且当然做好是不容易的，所以说迈过门槛还真的有一堵墙在那里面。 嗯，迈过门槛还有一堵墙。刚刚我们也说了哈，说这个郭总的学历非常的高。 嗯， 这样的一个高学历，虽然是有这个餐饮创业的基因和这个家传吧，但是其实郭总在大学毕业之后是一开始是当了老师的啊。 嗯， 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就是基本上一眼可以望到底的一个人生的路线。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哎呀，我得再折腾折腾，或者说这个去辞职的这个决定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可能就像王爽所说吧，就是一眼的可以望到底， 嗯， 就是可以一眼望到底，所以还是因为年轻，以为是望到底了，其实没有望到底。后来再去读博士也会发现，其实做学者很好，有自由，有尊严，然后也很棒，也可以创造很多的价值。 嗯， 但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总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更丰富一些，所以就决定从学校这么舒服这么好的这种去辞职，然后来清华这边读了一个 MBA。 然后想重新改变，当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希望自己人生更精彩，所以我把 MBA 从爱班国际班转成 part time 的，然后去新华人寿那边做董事长的秘书，然后 MBA 毕业以后又去北大纵横股管理咨询，再然后才去创业，所以也是有这样一些经历。在整个过程中吧，感觉上虽然是可能跨了不同的行业，但是感觉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都是沿着一个想让人生更丰富更成熟的方向。比方说做咨询可以让我看到别人的企业是什么样的状态，特别是企业做咨询都是当他有有往往不太好的时候希望你帮他，然后咨询的时候你可以下到清洁工上到董事长都去跟他们去做沟通，然后给他一个有助你有帮助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吧。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运营商业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观念，这对我后来的这种商业经营中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话在我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坎儿一些坑，慢慢我发现我迈不过去，我一定会掉下去，因为掉下去不是我掉下去，是我的团队没有成长到那儿，他必须要掉下去。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你就知道坑的边儿在哪儿， 你摔疼了你也不哭，然后你能再爬起来，然后前面的路还在那儿，因为有些弯路是必须走的，你似乎走的那个直路可能是更大的弯的一小段。 嗯，我发现这个很多成功的创业者，包括来过我们节目的，有两种出身很容易就是转型成为创业者并且创业成功。 第一种 就是他曾经当过投资人，第二种就是做过咨询。因为就是看过很多的项目，然后呢自己心里有个底了，对吧？对这个整个这个市场和说我自己牵头做一个项目的这个流程比较熟悉了，就像郭总说的，也知道那些坑在哪儿，对吧？这是一个成功创业者的一个雏形的感觉。 可能我觉得就所有的事情的发展就是都是有个规律，就所谓的那些神人啊牛人，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都是他们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儿。然后可能咨询或者投资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能相对早的去抽象和理解这些规律，然后你就沿循这个规律去一件一件扎扎实实的做，不要试图去跳跃什么，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这个距离，快一点，但是一定得这样经历。因为改变不是自己，是整个团队的改变。就是消费者觉得一个企业的水平一定不是董事长这个店长的水平，一定是你这个店里的那个基层的员工，甚至是刚入职的那个员工的状态和水平才是这个企业真正的管理水平。这个时候由上到下的这个传递和带客人的反馈不是一下子就改变得了的。 所以说一个成功的项目，一个好的品牌，真的是它背后有一整套非常优质的逻辑和这种实干这种贯彻在的，而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成功的。 是这样。是这样。 对，刚才郭总提到其实做餐饮呢，就是家里会有一些基因啊，然后就是但是在选择做餐饮行业的时候，为什么要做火锅这个品类？ 这个就首先还是爱好哈，就爱吃， 爱吃， 对，首先 爱吃火锅， 特别是我太太特别爱吃火锅。然后，最初的时候就我们以前是有做中餐的，叫盛百味。后来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发现了一个地方，然后是个临街的商铺，在二楼。我们本来想做办公的，后来想有点太奢侈了，毕竟是临街的商铺，虽然租金很低，然后我们就拿来做个火锅项目，自己爱吃，然后就做了一个火锅叫度娘，然后结果越做越好，觉得这个状态还很好，然后又赶上了重庆火锅发展的一个潮流，然后我们就把它我们作为我们这种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刚好现在整个餐饮业在调整和转型，然后这几年就慢慢的把度娘越做有一点小规模，有点小名气，得到消费者的一点的喜欢。 哇，有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呢。 无心插柳吧，柳成荫。 无心插柳，是的。那我们又说到这个度娘这个名字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面上很多的，火锅的品牌的名字哈，要不然就是遵循这个四川这条线，对吧？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地域特征。另一种就什么什么哥什么什么，对吧？但是度娘这个听起来很温柔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是我太太和我弟弟他们共同起的。其实这个名字还是遵循的这个源，因为大家知道重庆火锅是起源于重庆的码头文化。度娘是谁呢？度娘就是船工的妻子，是他们给船工们去做那个麻辣鲜香的火锅，然后既能果腹又能御寒，还能挺提精气神儿。所以说度娘是谁？度娘实际上是重庆火锅的这个发明人和创造者。所以我们以度娘命名这个火锅呢，也是算是对这个创造者和传承者的这样的一个致敬吧。同时呢，因为特别多的女孩子喜欢吃火锅嘛，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有一点拟人化的调性，然后对女孩子们有一点小讨喜。 原来如此啊。 不知道有没有啊。 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就是餐饮业创业的门槛比较低，就导致了这个通道这个跑道会比较的拥塞，对吧？会比较拥挤，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跟你竞争，那跑在前面就是挺难的了。那也有这个网上传哈，说这个度娘的红油锅底非常的有特点，而且它这个秘方啊价值1亿，这传的有点神乎其神。 是真的吗？ 对，来给我们解密一下。 这个是那个中国商报的一个报道啊。这个当然这个秘方确确实实是我们一是我们寻了一个古方，很多人的传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因循大家这种口味不断的去做调整和调试，是真的很不容易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锻造和结果。之前确实有投资人说想高价去收购，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把一个企业做成100年甚至 更久，那它的价值可能远远不止一个亿。然后这也是一个对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交代的东西，所以不管多少钱，这个东西我们都不会卖的。不管多少钱，我觉得它是品牌的灵魂所在，而且大多数用户会觉得度娘的味道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吃的。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在做餐饮，他们也是这种就是高知去创业，但是一开始呢也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确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做了坚持了3-5年，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维系了，就是说觉得这个餐饮业虽然看起来表面红火，但是它的现金流其实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好啊，然后呢就又回到传统行业去做了一个打工者这样的。我特别想问问郭总哈，你觉得一个餐饮的品牌如果想在这个市场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你觉得有哪几个特质是必备的，就是包括你们的团队在内，包括你们的秘方对吧，你觉得有哪几个特质可能说才能够成就一家优秀的餐饮业的品牌和企业？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餐饮业就像我刚才说，因为门槛很低，又摸得着看得见，然后又现金流很好，大家很容易就投入进来。但是想把它做好，实际上不管是财务上还是经营中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大多数做餐饮的人会觉得因为他可能原来没做过餐饮。我事实上在这个行业里从2009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做了9年多快10年了。所以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了。那么实际上基本上要把这个做好啊，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就是产品服务和环境， 产品服务和环境 而不是很多跨界来做的特别擅长的营销，抖音也好啊，还是前面的公众号啊等等，这些在这种流量红利上确实是可以让一些店很快的就出名爆红，甚至是网红这样的店，但是他们往往的持久性和耐久性是不够的。因为现在消费者在喜新厌旧之余，消费者还是忠于自己的口味和爱好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尝试不同的新店，但是我们一定会坚持的是我家里门口或者旁边我喜欢吃那个店我还是常去的。而且还有一个消费频率的是，那个网红店我可能喜欢看了，我一个月半年去一次，但是我家里门口的那家店，我喜欢那家店还是我常去的。所以说实际上我始终坚持认为，就是做餐饮一定是做复购的。基本上你在一个做一家购物中心的店可能覆盖周边5公里，而一个街边店可能就2-3公里的客人是你真正的客人，2-3公里就这些人，能吃火锅的或能吃你这种火锅的就这些人。所以你不管做什么，重要的是都是让他重复来。他已经知道你了，你再传递给他，你做活动做营销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否有真正吸引到他。那他什么能让打动他？我认为首先还是味道，就这个味道，这口我是好的，我爱吃这个。然后环境卫生不错，我觉得我能接受，甚至更好，能有一点小加分。至于服务方面呢，也很重要。但实际上，让我们的店大概就300平左右，所以说对用户来说，我们不可能给客人一个极致的综合体验。我们能给到的，那就是味道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在这上面。所以说，那么除了回到刚才王爽的问题，就是做餐饮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把产品服务和卫生做好。那在这方面里面，如果你有选择的话，那么可能根据你不同的情况你去选1项、2项、3项，但是很难你把3项都做好。比方说你说我要把环境做好，我装修特别棒，但实际上它会过时，实际上你旁边一家邻居开多花一点钱可能就比你更棒，然后比你晚开2年就比你更新潮。那么只有你不变的味道，所以我们那么样的去打造我们的这种锅底，因为这是给客人最核心的味道。因为作为火锅而言，两个东西决定了基本味道，一个是锅底，就是这个味道，再一个就是蘸料。当然此外，除此之外，实际上决定口感那就是食材，就我们尽我们所能用最好的食材给客人，那么觉得这就味道不错。这也是大多数用户给我们的反馈，能重复来就觉得味道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跨界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做餐饮的话，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可能尽一切所能把味道做好，消费者真的能吃出来好坏。相信他们真的能吃出来好坏。 核心诉求匹配一下核心竞争力哈。 是这样。 那除了刚才郭总说的我们做餐饮这几个必须要遵从的这个道理，然后想问郭总的是，就是你过往的这些履历，比如说在东北财经大学的这个博士，还有在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这个读 MBA 期间，那么这个过往的履历在你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觉得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它是丰富我的人生，然后让我能够就是有意识的去抽象行业发展的规律， 去然后找抽象这个规律，然后它实际上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比方说我博士读的专业是市场营销，市场营销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概念，或者是有一个调研，说很多企业都在做营销折扣打折，但事实上对用户来说，低于就高于八折，比如8.5折、9折这样的折扣，对用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你打个8-5折，打个9折，对用户来说是没有差异。你真正有效的折扣是8折以下，7.9折、7.5折甚至6折，这才对用户的购买形成实际的推动。所以我基于这样的一个调研，我们就这种研究，我们就知道了啊，要么不做，要么就干脆不做折扣，要么就要做8折以下的折扣。实际上过去的一些知识或者学习，让我能从理论和其他业方面去找到一些行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抽象一些有规律的东西去帮助我们的经营。 真的是有理论的一个实干家哈。其实刚刚郭总也提到了，说这个产品服务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元素， 口味环境 环境、口味和服务。其实在火锅这个品类中，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品牌啊，某某捞，对吧？它其实是以这个服务著称的。就像刚才郭总也提到，有很多网红店，对吧？大家会因为在这个朋友圈的传播中去种草，然后去拔草，然后甚至它的这种服务和这种周边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它的口味本身或者说食材本身。那你怎么看待某某捞的这种模式？当时有没有对你们的这个运营产生一些影响？ 首先哈，就是它是一家特别特别棒的企业。就是实际上把服务做好，在餐饮所有的要素里面，我认为是最难的。因为它是要通过人来实现。而通过人持续有效的实现这么大规模的实现，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在行业里面几乎没有多少人做得特别好。而实际上我认为他做的是一件什么的事情哈，它是一件在我看来是一个差异化。 差异化 怎么叫差异化呢？就是实际上他所提供的这个服务，在五星级酒店所谓的金钥匙啊这种超预期的服务啊是常见的。如果你去一家好很棒五星级酒店，基本上都会给你类似的这样的服务。但是社会餐饮特别火锅行业里没有。所以说一开始就超预期了。然后他又通过这样的超预期让客人持续满意，然后又很擅长很棒的在做营销工作，让大家知道。所以说营销做得很好，它是一个实际上在我认为它是在这个服务做得好之外，是一个营销做得特别特别棒的企业。当然更强大的是它内部的组织力，这也是我们学习的要素，就是首先要改善组织力，让我们员工这样的状态。然后刚才就谈到服务，我们也希望把服务做好，但是比方说我又说一点我们的小经验，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啊。就是比方说我要把服务做好，实际上这个服务你怎么做好，你说你不能跟团队说好好干把服务做好，这个事情 每天大家唱唱歌跳跳健身， 然后他怎么知道做什么叫把服务做好啊？所以你要给员工和团队一个，就刚才我们讲规律，一个清晰可见的一个道理，到底要干什么。比方说我会要求我们的服务人员说你要做4个1，就是给客人加一次汤，盛一次汤，然后倒一次水，然后送一次冰粉。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几个规定动作你做到，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武送的服务哈。基本上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员工大概会5到10分钟出现在客人身边一次，给客人有一个互动。那么客人体验到的是什么？是主动服务。实际上就像您说的某某捞，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想，实际上你接触到的也是这些，但是你觉得很棒，因为 超出预期， 超出预期。实际上超出预期的是员工的主动服务，而不是我坐在这喊服务员。主动服务这个很重要。那么主动服务员工他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那你给他一个规定的动作，然后你给他一个规定的时间点，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可执行和可操作了。 这个郭总一上来给我们呈现的感觉就是这个创业路挺顺的哈。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从这个逻辑到思考到执行好像很容易落地，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在郭总整个这个度娘品牌的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九死一生，对吗？也经历了说我就几乎快要持续不下去的这样的窘境。那郭总跟我们讲一讲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度娘火锅这个品牌创始的第2年第3年吧，就是还是年轻了。就是第一年开了2家店，状态很好，效益也非常，然后潮流也很棒。我说啊，这赶着潮流要趁势而上，在风口上你要飞起来啊。然后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就是第一年2家店，第二年就开了7家店，就翻了3番。实际上因为没有那么多在这方面的积累，那么我的管理资源人力资源所有资源都迅速的被稀释。 然后后面的出品啊、服务啊、环境啊都跟不上了。就我说，客人是感知得到的，你每一点失误，客人也都感知得到。只是客人的容忍有多少。那么你做的过分了，你做的那么不好了，那么客人一定就不喜欢你了。所以我们的生意也开始下滑，甚至一些店也出现了亏损。然后我们在这样之后，然后把我太太请回来，我太太是一个运营的高手，然后不再开新店，然后把这个运营扎扎实实一点一点的做起，调整团队，然后收缩管理，然后把运营搞好，然后重新呈现给客人更好更棒的东西。那么这才是企业发展的规律，你不该走那么快，你也没能力走那么快。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又我刚才提到了武松服务啊，还有我们的四个一的服务啊，还有我们产品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和要求以及质检的要求，通过这些真正的又回到我们原来的产品服务和环境上面，给客人真正好的东西。那客人说，哎，再给你个机会吧，让你继续做吧。实际上是这样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做火锅，我们从14年开始做，我觉得在餐饮行业里面每一个品类都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我们原来做中餐剩百味，现在做度娘的做火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应该重新去理解的。现在度娘做了4年，我才开始觉得我们开始理解和了解火锅的发展规律，火锅客人的需求和喜好，我们才能快把它做好。在那个时候才2-3年，我们不懂就做那么快，以为做中餐的人转上做火锅很容易，其实没那么容易。 但是我也听很多做餐饮的创业者说，他说做餐饮做一家店是不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说做大的，你一定要快速的扩张，然后快速的这个增长，然后当你开到10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现金流才会不错。你觉得这个概念有它的问题对吗？ 就是一部分是对的哈，其实上是这样的，就是前面2-3家店你是可能很赚钱的，然后5-6家店的时候才会不赚钱，因为5-6家店的时候你已经一个人管，靠人管人管不了了，你需要一个团队和组织去管理，那么团队和组织会有费用，然后刚组建的时候他们效率没有那么高，他可能会吃掉你门店的经营的利润，同时呢你就通过人来管人，通过团队管人，可能管理效率在一定时间下滑，那你的经营可能会出现波动，就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你要么就冲上去，要不然你可能就倒掉了，所以5家店到10家店是很多企业特别痛苦的时候。但是你要闯过去了，你的规模可以被回到覆盖到你的这些固定的这些费用，那么才会变好，是这样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哈，他也是这个硕士，也是名校的硕士，去创业，就是做这样一个餐饮行业。当时他就是很有这个信心百倍去做这个餐饮行业，他是说，因为我在跟就知识水平远不如我的人去竞争，而且我有自己的一个调性，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自己一整套的管理的逻辑，他觉得自己非常极大可能会成功的。但是后来在几年之后确实是不行了。然后我想问问郭总，你觉得就是这种知识储备在这个餐饮行业，它的这个怎么说，它的这个就是能够对你们这个品牌的助推力有多大？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就是在这个行业更容易成功？ 这里面就是我一直有一个，就是最近几年我有一个思考哈，就是知识和文化是两个概念。相对而言，就读了硕士、读了博士，我算是也多少有一点知识的人了。 就是有学历。 对，但是这是学历，它和文化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我的受的教育会帮助我有很好的商业的感觉和掌握商业的规律。但是它决定了我该干什么。但是如何把它干好是文化的事儿。是你如何跟团队、跟供应商、跟客户打交道的事儿，这是又一个层面的事情。其实那些成功的餐饮人，即便是没有很高的学历，小学文化怎么样都变得很成功。也许他们一开始的学历不高，但是一方面他们在后面不断的在学习，可能学历上各方面知识上有补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都是在文化上。什么是文化？就是如何跟人打交道。他们能很好的抓住员工，带好团队，然后能很好的理解客人，能从顾客的角度出发，这个是有知识的人可能不见得去做得很好的。那么你 往往有知识的人可能还会有障碍，对吧？ 对，我最开始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障碍，就是我给员工开会培训讲话，讲1个小时，员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讲的这些事情跟他不是一个频道的事儿。后来又发现是我错了。你使众人行的话，一定要用他能听得懂、他能接受的话语，让他去做事情才是对的。那么我要学习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行为，然后能让他们的这样的去做事情才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说的朋友这面知识上面还需要再补文化，我现在就在努力的去补这个文化呢。

哇，直接鼓个掌， 不掌 应该鼓个掌， 给自己鼓个掌， 应该我也鼓个掌。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哈，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每期呢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年轻的创业者以及这个就是在各行各业非常优秀的这个年轻人。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在这个被誉为中国火锅市场学历最高的实干家，这个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学历最高，一个是实干家。我们继续欢迎一下郭总。 对， 谢谢， 欢迎度娘火锅品牌的创始人郭琦郭总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故事，创业的故事， 聊一聊这个他和度娘的故事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应该说餐饮行业的三大要素吧，这个环境、口味还有服务哈。有一个点没有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店的位置啊。我知道这个知名的快餐国际知名的快餐品牌，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就是餐饮快餐店的这个选址是特别特别在意的，一般都要在这个至少是一个三岔路口的街角 corner 啊，对，才能够去满足啊。那刚刚也是跟这个郭总闲聊了几句，他也说他觉得选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不能说一说你们的这个原则？ 首先再强调一下原则有多重要啊。我觉得所有的经营的努力都没有选址重要，大概可能我觉得一个餐厅成功的60-70%以上是来自于选址，基本上来说，我们认为，会有一个误区，说我们为了好一点、风险低一点、租金便宜一点，但其实不是， 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 其实往往是租金越高的地方，风险越低。我曾经吃过很典型的这样的亏。我们最开始第一次我在做度娘之前，实际上是2006年到2007年的时候就创过一次业，创业整整一年。然后当时是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地方，感觉还不错，原来的店生意还挺好。然后租金很低，重要的是租金很低。我算了个账，哎呀，这租金好低呀、啊！这个我平均每天能做满一半，都不用做满，做一半人，我就盈亏平衡，就不亏钱了。然后但是然后也是做火锅，但是其实那个位置啊，回头再看就是位置差一点，然后周边只有一两个小区可到达，然后又没有公交车和其他很方便的交通条件到达，其实可接近性可到达性是非常差的。然后我们又做火锅，火锅是一个消费频率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业态，那么就是便宜嘛，我把东西卖便宜点好不好，然后就不好了。就是你东西卖便宜了，然后品质就不会好，然后客人就觉得你味道不好，然后你位置又不好，客人又不方便来，客人就不太愿意，你做各种营销活动都不成。然后说是这个50%上座率你就能保本，但是连50%都做不到。然后整整做了一年，然后我太太我们一起做，然后我那会还在上班，兼职我太太和她朋友做，然后后来一年然后我们亏掉了，然后关门啊！我记得最后拿来仅剩的那个80000块钱转让费，我太太是抱着保险柜在那哭啊。所以是一个教训，就是长大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就是选址这件事情上，租金便宜的地方一定不能选。贵的地方呢，再要看一看再选。因为从财务算账角度来说，就是因为租金是人流的对价，人流是餐厅营业额的核心。营业额等于什么？就是客单价人均是乘以人流，你有多少人进来，你有多少人进来，那就一定取决于你有多少人路过你门前嘛。那么你没有人路过你就不成了。然后你虽然租金是因为高了，但是你的房租啊、人工啊、装修折旧啊都是固定，你再开哪儿开都要花这么多钱。那么你高的营业额你可能带来的利润就高，但是如果你没有靠的人流高的营业额，那你那些可能所有东西你都覆盖不掉。所以说选址是最重要的。至于说选址的规律呢，可能这个就不好一概而论，不同的餐厅会有不同的这样的选址的规律，符合你自己的状态会好，但是一个大体的原则是人流要好。虽然说之前有说，就是我们现在在互联网时代，你可以选一个线下位置稍微差一点，但在一个好的区域，然后你能通过很好的线上推广，然后就说线下是弱一点，但是线上是好一点，你线上很强，然后让人能找到你。比方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域，人很多，但是我位置稍差一点，别人也能找到。但是事实上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因为在现在这种各种媒体的这种冲刺下，线上你要获得一个好的流量，甚至好的关注，甚至有时候比线下还难了。所以说与其这样，最好的办法还是放在一个大家都看得到你的地方。那是你最简单的，因为没有什么广告 比你招牌是更好的广告了，所以你的位置特别棒，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都说其实做各种各样的创业哈，流量都是最重要的，餐饮更加不用说了，这个流量获取一个流量其实也是有客单价的。 是的， 虽然你这个租金高一点，但可能你这个流量大，它就平摊到你这个租金里去了。 没错， 有的时候在这个选址方面真的是我觉得性价比这个理念是不成立的，是吧？ 对，成立 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越高嘛，它然后你实际上你回头再算账，发现还是划算的。 不容易。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很多这个郭总在这个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管理的一些逻辑吧。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其实互联网对于我们的餐饮业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无论是刚刚说的在线上获客、线下去吸引，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外卖的兴起，其实对于我们餐饮业的这个格局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那郭总有没有在这个度娘的成长过程中感受到这个互联网浪潮对于传统餐饮业的这种冲击？你们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举措呢？ 就是这个我还是相对理性的啊。首先我觉得是太快了，就是互联网是让我发现我第一次可以在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种变化。可能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能很难看到一个行业迅速的这样的去波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O2O 也好，要什么也好，三五年两三年就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化很大。然后在互联网行业里面，其实最初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是流量，就是说通过互联网去产生各种各样的曝光，各种各样的这种载体和媒体，然后去给企业做推介，然后用的这样的特别多，但是这个流量被迅速的被稀释掉。就是前两年前吧，公众号发个微信发篇文章或者什么的话是特别有效的，迅速的无效了，都没有人，很少有人去看了。然后大家说，哎，公众号我不能再发文章了，我开始发图片，好打开方便一些，但是然后又有外卖。外卖我觉得是和前面这些营销推广相比，它是在改变餐饮行业的格局，因为是把传统的绝大多数的到店服务现在变成了一部分的到家服务，这个是在改变的，我这个是改变的，甚至是它改变了很多一些餐厅的成本费用结构。我可以租很贵的地方，我租得起了，因为我但是我可以面积小，我的所有的收入不仅仅来自于堂食，相当一部分可以来自于外卖，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竞争太残酷了。其实原则上我会觉得你现在可以在家里面吃饭，你都不用动，那你是应该多花钱还是应该少花钱呢？你接受了服务，我是不是应该多花一点钱？我坐在家里都能吃饭，但事实上的结果是为了竞争，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我坐在家里反倒更便宜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符合逻辑和规律的。那在这种竞争下，我觉得当然时间还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新人冲上来。我是觉得当稳定了之后，可能会慢慢的回归到到家，在家里我坐在这儿点餐回来，我的总支出可能要比我在餐厅吃要稍微贵一点，因为你享受了便利性，你应该为之付出对价才对。但是这也是在餐饮行业的竞争中，早期的时候迅速崛起了一些外卖的独立品牌，但是他们去时间久了以后会很辛苦。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外卖有两种，我理解有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像互联网企业那样做外卖，做营销，做其他安排，然后很快。一种呢是传统餐饮企业按餐饮的逻辑和思路去做外卖，我觉得可能把两个结合起来，会是有效的一个方式。未来那些专注于产品啊，专注于服务啊，会把这些东西做得很到位的这样的大牌餐饮企业的外卖会越来越多的让消费者接受。消费者说，我开始不仅仅看补贴看满减，也开始是关注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吃和其他的。那么相应的，我觉得互联网对餐饮的影响，在我看来，除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上的工具上的影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对我而言，我觉得互联网思维让我更多的理解到的是要从用户出发。互联网企业最让人尊重的是他在用他的方法去解决用户真正的痛点，然后改变用户的消费习惯，或者说不能叫改变，是满足用户的消费习惯，迎合用户那些深层次的需求。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在做经营中，我觉得，所以我在每次是出产品啊，做服务啊，做其他安排，我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户会怎么看，用户怎么想，这样做的话消费者会喜欢吗？ 消费者需要这样吗？我觉得这是互联网人在教我们的的事情。然后我们做产品的研发，我也开始用更多的这样的盲测大数据去测，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用户测。用 火锅的品类也要做产品的研发， 当然了，就是我们就像互联网人要讲迭代，我们也要讲迭代， 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就是消费升级，我们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产品的升级，包括加工的方法、装盘的状态，还有处理的工艺去升级。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去选择一些新的食材，当然不会大规模的去变更，我们大概每个季度会变更三四款、五六款，然后让客人有更多的一些新鲜体验。然后我们会有销售排行，不好的就末位淘汰，好的推上去，大体会是这样。实际上它也要不断迭代的。 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外卖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场景来讲，那么火锅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品类，我觉得天生在外卖上好像有它的劣势。 是的， 有 的 劣势。在这方面郭总有没有思考过，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在外卖的比重上怎么能够让它提升上来，然后让更多的这种火锅，然后无论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然后让我们在家里然后也能够更便捷的享受到火锅跟堂食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让大家高频的去享受。 这个问题很难，其实就是最难的是你说的最后的那两个字，高频的享受。因为实际上就是我是觉得火锅的外卖的首先的难点其实是因为低频。是因为低频，如果是高频的消费的话，就怎么做都能解决，一定能解决，因为一定有高频率高消费，我就能解决了。低频的原因就会导致是我做了这样的安排，不管是我们的生产还是配送的团队，因为低频的话它变成了这种经营上有波动，所以说今天有明天没有，或者是又很少，那么就不好。你可能一周吃不上一次，一个月吃两三次，那么这样的低频是让火锅外卖不好处理。所以说在火锅外卖的这也意味着火锅外卖的市场本身没有那么大，虽然市场上有一些做外卖做的还不错的，但是不太多。相应来说，火锅店做外卖的方式更多的是用火锅的这样的变形产品，比方说冒菜，这样的方式，比方说麻辣香锅这样的方式，就是因为它在产品上是和火锅的原材料产品是很匹配的。同时冒菜这个产品呢，相对来说适合外卖，因为首先是一个人的火锅产品和味道都差不多，另一方面它是泡在油里和汤里面，泡的越久味道越好吃，然后它那种液体多，油汤多，保温效果也好一点，所以这个方式用做一个人的火锅的外卖可能会更好。所以在家里团聚型的吃火锅，我觉得可能还是买个底料煮一煮会好一点，我们也可以卖底料嘛。对， 小文，你觉不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伴随这个互联网啊，还有这个消费升级，真的把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惯坏了，就是又得在家躺着，对吧？ 还得吃好， 还得便宜，然后还得经常有新鲜的刺激，对吧？还得就是经常还可以秀秀朋友圈，还得就是样态得好，会不会觉得消费者越来越难满足？ 我觉得这就对了。我觉得什么是消费升级，这就是消费升级嘛，就是我都变得更有钱了，干嘛不让我更舒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从餐饮的角度来说就应该这样来做。就是我是不太赞同说我去人工化，因为现在人工越来越贵了，我少一点人，客人自助一些。其实我觉得这相反了，这是站在商家的角度去出发。因为我可以省人工，人工越来越贵，我越来越难请。但是对用户来说，我越来越有钱了，我可以原来一顿饭花50块钱，现在我花200块钱了，你还不给我服务了？我觉得这反人性嘛。 对， 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的这种服务的流程和环节，让用户说他会体会到我们对服务的一些小设计、小技巧。比方说我们去年夏天有做，就是我们会让客人一落座，我们先给客人一个湿巾，但是是凉的。夏天你用凉湿巾去涂一涂就可以降温嘛，就不燥，不就舒服了嘛。然后你点餐，点完餐之后你等锅的时候，我们会给你上一个餐前水果，然后上面放点干冰，还放着冰块，你看着都凉快。当你这样，你就不焦不燥的等到锅底上，然后你这都上来之后，然后你就吃嘛。吃完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4-1的服务，是让你满足一点。然后当你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会上一碗冰粉给您。就是因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我们是有设计的。就是上太早了，你忙着吃饭忙着聊天，你根本顾不上。你吃的差不多了，上一碗冰粉是我们自制免费的，非常好吃，客人经常去表扬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免费送给你，这个时候你注意到，在之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有送东西，这个时候你注意到了，你会觉得哎还好，哎有人关心我餐后的一些体验。然后 后差不多吃完饭了，我送一个清口糖，然后离店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一个驱蚊喷剂，就让你整个环节就感觉到被呵护。所以我觉得餐饮做好它是应该被设计的，然后被设计的原因是因为你一定要看，像王爽说要把客人惯坏， 要把客人惯坏。 对， 哎呀，这不是你， 我们费尽心思惯坏了的顾客就不会再去别的店了。 是的吧？ 你知道我刚才脑子里在想什么吗？就是现在这个很多女孩啊，有的时候大家都反映这个好像有点作。其实不是作啊，那是因为就是像我们郭总这样，就我们把商家、把服务、把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那么细，反而男朋友、老公对他没有那么体贴，所以他才会有要求，所以这时候两人就会吵架。 就是我费尽心思惯出来的顾客，你别人就别操心了，对吧？ 对对对对。 确实能够感觉到郭总他们这个度娘的品牌一直在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啊。那我还知道就是度娘其实除了在服务上还有这个比如说锅底上哈有一些这种标准化的这种努力之外，他们还说解决了这个火锅上火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夏天是火锅这个消费的一个淡季啊。 对。 那我也会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晚上如果说去吃了一顿火锅哪怕是不带油的比如说这个潮汕的火锅，就是晚上回到家之后也觉得空调开得很大，自己的温度都降不下来。那郭总，你们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尝试？ 这个主要是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锅底的调制上，我们会设计的这些香料和这样的一些配伍的安排。因为实际上吃火锅上午是上火，大家的一个共识。但是我们确实在配方上，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让大家觉得第二天不上火、不拉肚、不长包。这件事儿还是确实是做得到的。这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提 slogan 叫好吃不上火，是我们去做了一下调研。做研究呢，做了一下调研，对用户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有哪些？我们发现，这是这个一个好吃和一个不上火，是很多用户关注度很高的排名前五名的两个。然后我们从这两面选出来，对我们来说又有价值的，而且事实上确实大家吃了，哎。吃完度娘第二天肚子还比较舒服，没什么，至少是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是这样。 对，那我想问郭总的事，就是我们度娘的品牌的火锅，除了我们在口味上，然后在服务上下那么多的心思，那么除了我们这些之外，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的营销活动上，然后呢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都会说，哎呀，说这个下雨天什么什么和什么最配，说什么火锅和什么最配，我们会不会有这些服务和口味之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打造，或者说营销品牌的这样的一些推出？ 也有一些，但是现在越来越少。怎么说呢，就是 因为是不是效果越来越难看到？ 对，效果越来越难看到。而且我们认为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哈，最重要的事情是复购。你解决就是我对营销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营销的目的是拉新，是让新客人进来。一旦这客人走进来了，那么我对他最有效的方式不再是营销，而是靠我的产品本身和我的餐厅服务本身吸引他再来。所以我们做营销的活动呢，基本上都围绕着让新客人走进来。所以说这种营销可能单店的客人不会太注意到，我们是在外围去做这样的推广和安排。但这件事同样重要。但是复购客人再来，不是靠给你打个折送个东西，或者说马拉松啊也好什么也好，这样来做营销、做影响力、做品牌 OK， 但是让客人再次来一定不是给他小恩小惠，你应该付出更大努力让客人来才对。 噱头真的只是一时的，对吧？你做餐饮做一个品牌得用这种就是经年累月的这种去铺就你的这条路，我觉得才是这种踏踏实实才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好吃不上火的这个企业的 slogan 之外，其实我们知道度娘还有一个关于社会责任的哈，是说责任重于利益这样一个价值观，你们是从什么时候说把它提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然后去向员工去传播的去定这样的一个责任重于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价值观，你觉得是出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呢？ 因为我觉得任何企业，特别是伟大的企业，它之所以伟大哈，它一定是应该能够对社会有贡献，能推动行业的发展，这才是有价值，才有存在的理由。要不然存在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挣钱吗？一定企业存在价值不是为了让你挣钱，而是因为 你能给这个社会贡献东西才会让你赚钱。 嗯。 那么所以说，那么我们更，所以我们的首先出发点是说社会，我们就可能现在大了点，更多的是我们给我们顾客，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价值就是我得对得起他花的那个钱，他觉得吃得值。 嗯。 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比方说我们有一道招牌产品叫虾滑。 嗯。 虾滑大家知道就是把虾拍成泥来做的这样滑，对吧？ 嗯。 那么这个东西你既然是虾滑，实际上已经成泥了。 嗯。 你用大虾仁和小虾仁做是没有区别的，谁能看得到啊？都是泥。 嗯。 但是我们知道。 嗯， 因为我们做过测试，我们做用大虾仁和小一半的虾仁价格差很多，但是小虾仁的味道口感它真的就不如大虾仁。 嗯， 那么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么我们就要用大虾仁，然后只加点马蹄啊，就要冲浆水去调一下味道，然后给客人吃这个。然后时间久了，客人说：“哎，剁娘虾滑特别好吃。” 嗯， 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好吃，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原材料选的就是好。 嗯， 这就是责任。自由责任，责任其实比利益重要，我们都卖的成本高一点，但实际上长期来看，可能我们还是消费者给了我们奖赏，他们认可了这个产品。 嗯 嗯，市场会说话。 对，这个郭总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经典小视频，经典小视频分发出来。 嗯，好，我们每期这个节目的就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的青年人吧一些寄语。其实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梦想吧，也许不是开一个火锅店，而是说我想开一个奶茶店，我想开一个花店，有很多人都有自己这样的小小的梦想。那郭总，你觉得给这样的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他们比如说在这个智商、情商，或者一些自己的文化水平上，怎么去提升自己，或者做好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就能够开始创业了？ 嗯，其实创业可能永远都不早，也永远都不晚。这准备的事情可能永远都准备不好。 嗯， 但是确确实实还是要去做一点努力的。就我认为，首先是要有几个基本的想法，就一定要从消费者的需要出发。你做的一件事一定从消费者需要出发， 要看到痛点。 对，然后这个痛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多快好省，好省，多快好省是个字。你一定要能在这个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一个和多个上面去想到问题，或者是做到办法，然后给顾客带来价值。要么多，要么快，要么好，要么省，要么这四个东的那两三个的组合。从这两个角度，在这几个角度出发，是你创业的一个根本的落脚点。从这几个方，就是一给顾客带来价值，二价值从哪儿带来，多快好省。 多快好省，成功的这个项目和成功的品牌，我觉得都在这四个字上能够找到它的影子。 对，一定有在这上面有价值体现的。 郭总对自己这个品牌和未来的这个创业之路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 我是希望它成为一个百年的品牌，因为对于我的消费者而言，对于我们的团队而言，你有10000家店没有意义，但是你这个企业可以做100年甚至更久，那么你的消费者可以成为几代人的回忆，一直在吃，你的员工、你的团队可以一直有一个可以长期服务的企业，而不是2-3年就关门的这样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对所有人才是更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百年的品牌，成为几代人的记忆中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哇，这是做文化了。那我们也祝福一下吧，郭总和他的度娘能够越走越远，能够变成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的耐心的收听和观看。也欢迎大家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拜拜喽！ 拜拜， 拜拜，拜拜，大家， 拜 拜，嗯。